大家好，请掀开十三页道经第十四面第一行，第十四面第一行，立愤怒心，而行事故，常负财宝，无能轻夺，俗自成就，无碍心智，助根言好，间接敬爱。这是不嗔啊，十善里头不嗔，嗔恚的心呢最难断。遇到不嗔心不如理心的事情，嗔恚的念头啊自然就会生起来，而且生得非常快。这就说明无始劫以来恶习气深重，在烦恼里面，这个烦恼是最严重的，佛给我们讲他的果报在地狱，三毒是三恶道主要的因素，贪欲是恶鬼道，嗔恚是地狱道，愚痴是畜生道。所以佛在《大小乘一切经论》里面，这一桩事情呢，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能造三毒的业因，造三毒业因，就决定堕三恶道。佛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一般讲佛菩萨保佑，佛菩萨加持，他用什么方法来保佑来加持呢？用教学，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愚痴，不懂佛的意思，不能够接受教诲，身体力行，所以学了佛还是要堕三途，岂不闻这个谚语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话绝不是无风声浪，有道理的，有原因的，四众弟子在这一生当中有机会闻到佛法，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因缘，在佛这个经上佛也常讲了，善根福德因缘三个具足，这一生才能得度，我们是因缘具足啊，那问题就是有没有善根福德了，有善根福德就是真信切愿依教奉行，这个就是善根福德，不信，没有这个愿力，不肯依教奉行，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你这三个条件呢，因缘有了，你善根福德不足，那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所说的了， 你依旧是随业受报。你还是被业力牵引，你出不了轮回，你逃不过三途。必须三个条件呢同时具足，这个人在这一生超越了。这个过去，这很多年前，我在台湾，蓝杰富教授来问我，往生的条件，我就依照《弥陀经》上这一句经文答复他。《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今天一般说善根福德因缘都有，但是少啊，少了不能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才决定生净土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要知道。愤怒的心要怎样降服？这是大学问，这是真功夫。会用功的人，警觉性高的人，这个念头才起来，就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啊。这叫会念佛啊。念头才起，第一个念头是这分恨心，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时时刻刻要用这个功夫。然后你才晓得念佛法门的殊胜。八万法四千法门里面，这个法门方便随时随地可以用，而且用得非常有效古德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就是贪嗔痴的念头自私自利的念头，随顺烦恼习气的念头这个念头决定会起的，无世界以来熏习成的你是凡夫，哪有不起烦恼的道理第一念起来了，第二念就警觉到了一句佛号就把它摆平了，就把它压下去了这个功夫用久了，实实在在讲，你要是真肯用，一般讲三年三年到五年决定成功关键呢就是警觉性高念头才起，佛号立刻就 提出来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之处凡夫可怜呢，烦恼起来，第二个念头又继续来起来，于是烦恼念念增长这个样子才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纵然遇到殊胜的法缘，都不能成就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知道这桩事情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就要认真的好好的去学习 啊，佛要怎么念，就是这个念法。啊，要用得纯熟，随时随处都能够提得起来。啊，把你烦恼完全控制住。啊，于是这个境界就转过来了。你自己知道，很清楚，很明了，烦恼轻，智慧长。啊，功夫见效了。纵然是弘法利身、利益众生的事情，也都要看缘分。啊，自古以来，高人、大德很多，一生遇不到缘。啊，遇不到缘。他自修啊，他成功了，自度了。没有缘的时候自度，有缘的时候帮助众生。啊，缘绝不强求。啊，佛教我们随缘呐。啊，强求，你决定生烦恼。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训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你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攀缘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换一句话说，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随缘生智慧不生烦恼。我们必须要了解，啊，这是事实。佛法不容易遇到，啊，这个事实一定要了解。啊，《开经记》里面所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是真正了解了，你才会珍惜呀。啊，遇到佛法为什么不知道珍惜佛法了？不了解。啊，不知道它的好处，不知道它的可贵，不知道它这样难逢。啊，彭济清居士也讲得好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啊，我们这今天遇到，啊，无量劫稀有难逢啊，啊，哪有那么容易啊？啊，你每一次生生世世你都遇到，啊，这些话说的有没有过分呢？我们冷静思维，仔细观察。就知道了，啊，我们对于古人讲的话，这才肯定，丝毫不疑惑了。然后想想自己，这是多么幸运！啊，学佛成败的关键，我学佛头一天。承蒙张家大师教导我，看破放下。啊，你的成败关键决定在这四个字啊！你不能看破，不能放下，这一生充其量在佛法里结个缘。 啊，这个结缘无量劫来，我们过去结过不少次的缘呐，啊，所以才讲善根深厚嘛。啊，这个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啊，阿舍王子那一帮人，啊，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印度这个亿，这个数字出入很大，10万也叫亿，100万也叫亿，1000万也叫亿，啊，我们就算最低的算10万。啊，一个亿是10万，400亿、啊，这个数字也就相当可观了。啊，过去生中曾经这么多次接触的佛法，啊，所种的善根。啊，这个善根呢，在佛《弥陀经》上讲，少善根，还不是多。由此可知我们习气的严重。啊，为什么呢？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阿舍王子他们听阿弥陀听这个世尊讲无量寿经，还没有发心求生净土。啊，这个心还没发出来。啊，只发一个心啊，我们将来做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求生的心啊。如果发求生净土的心，这才叫多善根。所以阿舍王子还是属于少善根少福德。啊，纵然是多因缘，他善根少福德少，不能成就。那么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少善根少福德呢？这个要好好去思量。啊，果然善根福德少，有没有办法补救呢？有。啊，你真正能看破，真正能放下，真正能求学，有个几年时间，可以把你的这个少善根变成多善根。啊，那就是日夜要加强佛法的熏修。啊，诸位在新加坡最明显的例子，啊，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啊，虽然从小学佛，啊，护持佛法50-60年，少善根。啊，善根福德多少啊？啊，因缘不少，因缘是具足。啊，最后，啊，晚年，这个4年的时间生病，躺在病床上，每一天听经听8个小时，一天不间断，把他的善根福德补足了。变成了多善根。啊，病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所以他成功了。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呢。啊，我们不要等临终生病躺在床上再听录像带，不必啊，现在就要干了。啊，他躺在病床上听了4年，就能预知时至。我们现在不生病，趁年轻的时候，万缘放下，也每一天听上8个小时， 我相信四年呢站着往生，不会生病的，这很可能呢。可能变成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不肯干吧。放下什么？放下烦恼习气，放下自私自利，放下贪嗔痴慢，放下是非人我，放下五欲六尘，叫你放下这些东西啊。专心读经，听讲经，念佛。三年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你们就看《净土圣贤录》，你去看《往生传》，多少人三年往生了所以过去有很多人来问我，他说法师，是不是他们刚刚好就寿命到了？我笑笑，不见得，哪有那么巧啊？一个两个或者有啊，那么多人都是三年五年念佛就往生了，不可能那么巧那是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度众生的法缘，他自己成就了到这个时候功夫到这个程度叫生死自在他随时可以走，他想走就走他觉得这个世间没有化缘没有度众生的对象，住在这个世间没有意义这样就走了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见了阿弥陀佛之后，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度众生不限于这个地球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活动空间大了，这个地方的缘没成熟，他方世界缘成熟了，可以到他方世界去不会拘束在这个世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不成慧，你看看这一条的成就殊子成就，你成就得快无碍心智无碍就是没有障碍你的智慧没有障碍住根庄严相好，见解精碍这是怎么成就的呢？没有成慧，成慧的时候你看看面孔很不好看所以相貌不好，大家看到你不欢喜立成慧呀，相貌就好，身体也好，每个人看到你都生欢喜心，因为你可以欢喜对待别人，别人也欢喜对你成慧这个样子谁都不愿意看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跟大众有缘无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今天就讲到这里。